就非得有意义，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。 风吹来的沙，穿过所有的

空气暖着心，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，只是春天过了夏天，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。车辆吃鞭子的你，睫毛沾着雨，开始爱上凝视你，开始害怕谁有心，回忆正在湖里摇呀摇，得不到安宁。长马褂，白围巾，徐志摩看的星星，这夜色有点像爱玲。冷空气暖着心，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，只是春天过了夏天，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。 咿咿呀呀哭泣，大城市小巷里一个梦被摇醒，灰蒙蒙的夜里我想到你的手心，我看到你的眼睛，那年初春的雪飘呀飘，一直下不停。大声说我爱你，每一分钟会继续，这夜色有点张爱玲，冷空气暖着心，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，只是春天过了夏天，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。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，只是春天过了夏天，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。 春天过了夏天，夏天过了秋天，秋天过了夏天，夏天过了秋天，秋天过了冬天，春天过了夏天，夏天过了秋天，秋天过了冬天，春天过了夏天，夏天过了秋天，秋天过了冬天。 这是在2005年这一年当中品冠推出的张爱玲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品冠的歌声一直给人以纯净充盈着丰富情感的印象，再加上他有着一贯温文尔雅、充满亲和力的清爽形象，所以品冠的气质就像是极品的纯牛奶一样，纯净又富含着营养。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下一首歌曲为你请出金海心，《那么骄傲》。 趁乱胡思乱想，夜色真好，让我睡不着。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若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糟糕的，我显得比你早，你爱的比我少，注定要受煎熬。心跳，全世界都听到。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再长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？

才能捉住你眼光。今晚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今晚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 这首歌是伍思凯写给张学友的一首情网，这首歌收录在张学友93年的专辑《吻别》当中。他坦言说自己当时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甚至要超过《吻别》，而写这首歌的伍思凯也在张学友《吻别》专辑发行的同期发行了个人专辑，却发现自己的专辑销量惨淡，而学友的专辑则创造了历史的最佳纪录，至今仍未被打破。伍思凯发现自己写的歌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而自己唱的歌却鲜为人知，因此他决定以后除了自己不再为其他男歌手写歌。这里是 FM 969，下面是叶倩文《我的爱对你说》。 天上的雨它慢慢地飘过来，陪着我慢慢地走，诉说那将来。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，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慨。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，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。亲爱的你，我这一片梦不改，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。

时机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。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，相爱没 没那么简单，来自于黄小琥。这首歌来自于他的专辑《简单不简单》，讲述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当真正的想要去完成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其实并不简单。可能仅仅的是在看似简单的生活下，都会有很多看不见的难。接下来这首歌讲述着分手后在感情当中的难，戴佩妮，怎样？

不说话，等待黑暗泪能落下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。 Oh baby， 是我太傻。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傍晚六点，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，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，就是最美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
渐渐与空间使我困倦，全是你的影，全是你声线，尤其是你面貌在心底里盘旋。 从此以后，我都不。